刚还没有讲完的34条之一的限制书。好，请各位翻开第三回课本的226页。哦，就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就简单的讲的那个基本的概要。所以比较详细的内容呢，哈，还要请各位同学自己去看到那个深蓝对照表的最右边那栏的理由的说明。哈，好，我们来看34条之一。好，在课本226页，好，第三回的226页。就是我们这个教室长，而且这个黑板好像吸那个粉的能力比较弱一点哦，好，所以我就字就写大一点哦。那如果还看不清楚的话，然后那你们中场再跟我反映一下哦。因为这间教室的确，我刚刚就站在中间，我都看不太到自己的字哦。就我站在我自己的位置都看得到啦啊，可是可能你们的位置看不清楚，所以你们再跟我说哦。好，我们来看哦，34条自己的限制书，他说限制辩护人跟其他的被告借鉴互动书信应用限制书。所以今天哦，原来辩护人跟被羁押的被告接见互通书信，这个是可以限制的，要用限制书。好，然后我们来看哦，这个限制书要记载下列事项，所以这个就是呼应我们刚刚哪个地方哈，在劳心你们课本可能前后辛苦一下翻一下，这个就是呼应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前面课本37页的部分。刚刚我不是说了吗？我们34条是刑说法105条的特别规定，我们不能够说105条被告被羁押进监，我们就连律师都当作被禁止的范围。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稍稍的限制。好，所以它不是禁止，是限制哦。好，所以我们来看34条哈，不好意思，回来看226页34条之一的限制书。好，限制辩护人跟加被告接近互动书信应用限制书，限制书要记载下列事项，哈，一定要是什么年级、姓名啊、案由啊，哈，具体的事实还有限制方法，还有不服的救济规定。所以我们在强制处分，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几乎都要跟你规范教室义务，是要告诉你说，你如果哈有意见的话，你的救济该怎么走，就很像说今天。好，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跟你讲说判决书最后面不是跟你讲说你若不服本判决的话呢，然后我会告诉你说你要在10天内啊，你要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诉，所以我们都会告诉你说哈，就是说你不服的话你该怎么做。好，然后呢，在71条第三项的规定，限制书准用之。所以呢，请你们辛苦一下，再翻开你的条文再来看71条。71条第三项是说。传票被告的记载，对，传票被告的记载，所以你限制书的记载，好，这个时候也有准用71条第三项。好，然后呢，我们再看，好，再往下看，34条之一的第四项。好，我们回来看226页哦。这个限制书的规定，可能多数同学比较陌生，因为可能你们在学校的课程上有很多同学都还没有上过，然后这是新的规定。好，然后呢，我们再看往下看，限制书由法官签名，分别交由检察官、探控所、辩护人及被告，所以能够核发限制书的主体是只有检察官。好，能够核发限制书的主体就只有检察官。好，在34条之一的第四项。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五项哦，在中检察官认为加重被告有限制必要，然后书面记载好，前面的事项检附文件申请该管法院限制之，所以检察官是申请权，没有决定权。好，所以我们现在有讲限制书的相关条文规定在34条之一，今天决定机关是谁？决定机关是法院，对不对？是只有法官才会核发限制书。条文在哪里？在34条之一的第四项。好，然后呢？今天检察官没有决定权，但是我们让他有申请权。所以这样子的制度设计就很像羁押，羁押检察官有申请权，法院有决定权。在34条之一的第五项，好，所以检察官有权申请，可是他没有权做决定。好，然后但是有个但书哦，你们看34条之一的第五项但书，他说，但遇有急迫情形， 得先为必要的处分，应该在20小时内申请法院补发限制书，法院要在48小时之内回复。如果检察官没有在20小时之内申请，或者申请没有被回复被驳掉的话，这时候要停止限制。所以我们一直讲常用处分有法官保留跟二分模式，法官保留有绝对法官保留、相对法官保留，差在哪里？有很多人会误会相对法官保留指的是侦查中检察官决定，审判中法官决定，错。既然是法官保留，就只有法官才能决定，所以绝对法官保留指的是，还记不记得我在前天上次上周跟各位报告，是先有令状才能够执行叫绝对法官保留。什么叫相对法官保留？有些时候我很紧急，我要先斩后奏，原则上是有令状才执行，如果很紧急我就必须要先执行再来补，叫相对法官保留。所以我们的限制书是哪种内容？我们限制书采的是相对法官保留。检察官可以先斩啊，但是可以后奏，就是我们还是只有法官才能决定，但是检察官他很紧急。所以你看哦，在34条之一的第5项的但书，他说遇有急迫之情形，得申请为必要之处分，然后再来补限制书。所以一样也是有急迫情形。所以在我们的强制处分，有些时候我们都说你程序要合法才能够做这个强制处分内容，但是你就算程序不完整还是可以先做，原因是因为我们要迅速。你如果不迅速的话，你今天强制处分是有时机的那个 timing 的限制，你知道吗？当你错失这个良机，做也没用啊。好，所以今天如果检察官他想要先限制可以，好，但是还是要申请补发。好，然后今天这个申请呢，法院驳回的话是不得声明不补，所以这个先斩后奏，先执行再补令状啊，不是要补申请吗？补申请以后如果法院驳回，好，如果法院驳回的裁定，驳了就没那个，就是没有就没有了，就你发现到说，你说驳回裁定，裁定不是可以抗告吗？抗告不是还要再由高等法院来做审理，哪那么无聊？驳回就没有了，因为谁叫你程序本来就有瑕疵，所以针对这个驳回有没有任何的救济？没有救济哦，不得声明不服。那当然，这边指的是谁？当然是指的是检察官，因为被告不会不服啦，对不对？是不是讲的当然是检察官啦、啊？哦，这个时候是不得声明不服。所以可能有些同学会说，哎，可是刚刚是这边的话不是才讲说检察官他也是当事人，当事人不是可以提抗告？那我们说，可是今天这个驳回是针对你的错误的先斩后奏，我们要给你驳掉，这个我们就不再另外开一个救济程序了。不得声明不服，我不是刚掉，针对这个补申请没过，我们就当做你这个执行整个都错误，我们就不给你任何救济了。好，所以在这边话你要特别注意哦，不是所有的程序有判决就一定能上诉，有裁定就一定能抗告或是准抗告，不是，这个就是不得声明不服，所以你们要这样后续的延伸效益哦。好，然后哈，请你们看一下为什么他要不得声明不服哦，他的内容哈，其实是说明在228页的第8点，就是说明栏的第8点。他说，为了要确保被告的防御权，限制辩护人跟他之间互动出现应该是例外的，本来就是能够沟通，你要限制都例外，更何况是你的限制先斩后奏又不对。好，所以我们不论检察官是依第5项前段申请限制，或者是先斩后奏用但书的方法补限制书，就说不论你是正常的第5项或是用但书的方法补限制书，因为我们是相对法官，因为我是相对法官保留嘛，所以有可能是有令状在执行，或是有执行在补令状，不论哪一种。好，他说一经法院驳回就不得声明不服，所以这个执行被人家驳掉了，这个执行被驳掉了就没有得救了，因为限制书本来就是一种例外，那被驳掉那也只是回归正常人家辩护人跟被告有接见通信的权利而已嘛。好，了不起只是回归这个权利啊。好，所以检察官呢，好，认为有予以限制的事证要重新拿新事证申请，反正这个也没一事不再理啊， 对不对？你如果真的还有新的可以限制的理由，那请你再拿新的市政过来再申请。好，不要为原来的理由，你还要一直来做记，一直来做记，这样很麻烦。好，好，然后我们再来看229页最下面404条，对于法院的裁定不服，好，如果是程序上的裁定，做如果诉讼程序裁定是不得抗告，然后下列的内容是可以抗告。好，他说但下列裁定不在此限，好，多了哪一项？多哪一款？就是中间是旧的条文，然后在我们课本230页最右边是新的条文，它多了什么？第三呐、啊，就是有多的部分，我们下面有 underline， 我们有加底线。他说对于限制辩护被告接或接见或互通书信的裁定，比如说啊，刚刚不是说不能够不服，啊，怎么现在又可以不服？现在是所限制书可以不服，刚刚是驳回的申请不得声明不服。现在是要不服这个，人家原上可以跟律师沟通，你现在临时跟人家说不能跟律师沟通，啊，人家被告不能不服吗？所以今天这个不服是被告的不服哦。刚刚那个驳的不服不能够在任何的声明就记了，那是检察官的，检察官不行，这个时候被告还可以哦。所以很多人都说看到34条这应该是204条，我觉得有点混淆，那是因为你要去想到底这个程序是谁在做的，哎、啊，然后你只要知道它差别在哪里，就比较好理解。所以他说，对于限制辩护人与被告接那个与被告接见互动申请裁定，这边被告还是有程序正义的哈、哦。所以404条，我们还是可以让他提起抗告。如果说这是个别法官的处分的话，依照416条，你看他多了什么？他多了。第三点跟第四点，第三点是限制辩护人被告接见或互动事件的处分，所以我们还可以让他提准抗告。抗告跟准抗告的差别，这个我们在第二回后面都有讲哦。对于法院的裁定不服提抗告，对于个别法官的处分不服提准抗告，还有对于什么可以提准抗告？他说对34条第三项指定的处分，你说34条第三项，劳烦你们回去看222页。222页，我们刚刚34条不是说检察官他可以针对急迫的情形且具有正当理由，可以暂缓律师跟被刚刚抓到的被告那一个小时的接见吗？暂缓哦，不是限制哦，也不是禁止哦，只是暂缓哦。然后针对这一个暂缓、哦、然后甚至我们还可以让检察官指定的为接见的时间跟场所。好，所以呢请你再回来看416条的第三项，他说如果检察官的暂缓啊，或者什么限制的什么接见的地点啊场所啊，这个不服被告有没有得救济？有得救济。所以他在这边416条他增加了除了是限制书的准抗告，限制书是法官做的34条之一，还有针对34条第三项刚刚检察官做的那个暂缓可以提准抗告，暂缓啊，或是那个被告跟辩护人他们要沟通的时间啊地点啊做的指定，这个是可以提准抗告的。那你可能会说那为什么34条第三项不能提抗告，他为什么只认准抗告？那就是你的基础功没有打好，对抗告是对于法院的裁定不服准抗告，对于个别法官检察官的处分才叫提准抗告。他、啊、这个限制书有可能是法院发的，有可能是个别法官发的，反正就只要是院方发的都有可能，所以他两个程序都有啊。今天34条第三项检察官的暂缓一定是检察官一个人，就是我们说哈、哦，今天以后你考上司法官你会分院方跟检方，你分院方你就是法官对不对，你是法官有可能你一个人做的决定叫做你的决定，有可能你一个人做的决定代表是一个法院的决定。假设你分到台北地方法院做法官，有可能你的决定是代表你个人法官，有可能你的决定是代表你背后的法院，所以出去的官方答案叫台北地方法院，所以你的判决书代表是法院的判决书，不是只有你个人。你可能说不是我写的，对你写的，可是你代表是法院，可是检察官的处分书代表是检察官个人，他不是代表整个地检署，这是差别最大的地方。好，所以今天检察官一定算是个别做的，法院有可能 是个别法官代表法院，有可能是个别法官代表自己，所以今天法官做的有可能可以提抗告，有可能可以提准抗告。那你可能说，那什么情况要抗告，什么情况要准抗告？我们后续马上就会讲到4至639号，大法官解释就跟你讲说，好，我们跟你讲说什么叫抗告，什么叫准抗告。所以后续这些实务细节还要再慢慢补进来。好，你先有这些基本概念，所以回去呢，后面这些条文的说明栏你们回去都要看。好，因为有些同学你们的条文比较新，会有附新条文以及说明，然后有些同学是走新条文没说明，也搞不太清楚到底怎么运用，然后有些同学是连那个条文跟说明这些内容都有的话，好啊，那你就回去再把它看熟。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还蛮重要的，然后像去年就有考出来。好，我们先把家的内容讲完，然后等一下再把去年的选题跟申论题我们再一遍的来跟各位做说明。好，我们先把家全部内容我们先带过一遍。好，那我们回来看课本38页羁押的期间。好，刚刚我们有跟大家说明了哈，羁押期间有分侦查中期间以及审判中期间。好，所以有关羁押期间的计算呢，哈，我们来看。好，羁押期间是从签发押票之时起算。好，就是说今天如果法院裁定羁押，那当然就是他开了押票呢，然后那种就开始羁押。好，然后呢，期间如果用不够，我们还可以延长。好，侦查中有延长规定，审判中也有延长的规定。好，所以我们来看哈，在38页下面，好，在林宇爽老师他的课本上，他有讲到说，今天我们的侦查中羁押是从签发押票之时起算，然后审判中的羁押不是以起诉跟上诉起算哦，是以卷宗跟证物送到法院直开始算。好，所以你说侦查中羁押的2个月跟审判中羁押3个月。他的侦查中、审判中，他不是以起诉开始算哦，可能起诉在审那个在审理程序叫审判程序，可是起诉以后3天才将卷宗证物送给法院，那中间那3天呢，算在前面侦查中羁押。你说案子起诉了，啊，为什么不算审判中？我们就说，可是案子卷宗没有送上去啊，所以我们是以卷宗证物送上去，我们才算到审判中羁押哈，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的部分哦，我们不是以起诉不起诉来做的划分点。好，那我们的羁押呢，齁，就是有原来的羁押，齁，还有可以延长羁押的规定，然后有刑诉讼法规定，还有速审法的一个特别法规定，所以我想我们就用黑板来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在刑诉讼法108条，我们有分侦查中羁押跟审判中羁押。侦查中羁押原本的呢是2个月，审判有分1审、2审、3审，原本的第一次都是3个月。然后呢，我们原本的用不够还可以延长羁押，还可以延押。那延押呢，每一次都是2个月，所以我们要算的是延押几次。好，侦查中呢只能够延一次，啊，每抽2个月。好，这刚刚有讲。审判中呢，1审、2审因为是事实审，所以要花比较多次的时间，给他们延3次。3审是一次，因为法律审，好，就法律上的争议我们不花太多时间，那每抽是2个月。这边讲的是最长羁押的时间，所以侦查中最长羁押时间是4个月，审判中最长1审9个月、2审9个月、3审5个月。好，但是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规定哦，我们还有例外的规定，我们还有无限期延押，所以请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刑诉讼法108条。好，刑事诉讼法108条的第5项，他说延长羁押期间，侦查中不可以超过2个月，以一次为限，就是我们黑板上讲的那样情形。审判中每次不得超过2个月，如果犯的是最终本刑10年以下有期徒刑，1审、2审以3次为限，3审1次为限。所以你发现到说，今天我们有33页的限制，是因为他最终本刑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代表什么？我们反面解释，如果他犯的罪是让死刑无期10年以上的罪呢， 假设说他先那么弑亲吼，杀父杀母，就是杀害你的眼睛最清楚，弄死那也上来，就代表他没有羁押严压次数的限制啊，就代表他是无限期严压。所以我们有无限期严压的例外哦，就是羁押是可以无远弗届的，是可以给他压一辈子的，假如说一辈子都还没审完。所以第一个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他就不在三三一的限制啦。第二个例外在哪里？第二个例外你们再看108条的第六项，他说案件经发回延长羁押的次数应更新计算。所以第二个发回更审也是变相的无限期延押。那你说什么是发回更审？假设一审上诉二审，二审上诉三审，三审说对上诉有道理，他发回二审跟一审，然后二审又上诉第三审，然后三审又说哎，这次又上诉又有道理，又发回跟二审。我们常常一个案件发回跟审的一次两次还蛮常见的耶，这控管的并不严。所以我们说通常来讲一个案件是三个审级，是我们讲地院高院最高法院三个审级，可是不见得说只审三次啊。所以你看啊，假设说今天这边九个月，这边9个月，这边5个月，对不对？发回跟审，你说可是二审已经用过9个月了，还可以再次9个月，上诉还可以再5个月，还有然后又回来还跟二审，因为还可以再9个月。那我们有没有对于发回跟审有次数限制？也没有。所以如果说他跟10次，那90个月，一年才12个月，你看他被压多久？所以那就是一种变相的无限期延压。对，你发回跟审重新计算，那就等于9个月9个月9个月，然后一直要加一直要加，5个月也是一直要加。所以对你来讲，你会觉得说啊，那这样的话，那不就等于有保护跟没保护没两样，还真的是没两样。所以今天在刑诉法108条规定呢，就有很多老师觉得说哎，好像怪怪的哦，好像并没有真的保障到人权啊。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的诉审法，刑事诉讼审判法，请各位再翻到我们后面的补充，就课本后面补充的那个诉审法的一个修法规定。在这边的话就是请你们特别注意啊，刑事诉讼审判法手边大家应该都有条文，可是不见得有立法的说明，因为有的时候就手边条文它不见得有立法说明，你们诉审法立法说明还是要看一下，尤其是跟羁押有关的这些规定。好，所以那你们来看一下有关诉审法的几个重点，有帮你们整理在课本206页到207页。好，所以你们可以简单看一下有关于我们这次羁押被告要讲的内容，在206页这边第一点。好，审判中重罪羁押期间的限缩，我们原本不是重罪羁押10年以上，不是这种变相的无限期延押吗？这是在诉讼法它有限制，它有限制，它把无限期变成一审二审是15个月，三审还是5个月。然后呢，发回更审不也是一种变相的无限期延押？现在诉讼法把发回更审限缩在最多只有8年。所以在这边的话，你们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有关诉审法的相关规定，请你们就看我们课本后面的条文跟说明栏有关诉审法第一条当然是立法目的啦，就是说我们是依照两大公约制定的，这应该大家都知道。然后第二条呢，就是我们诉审法要快又要好，就是以后大家压力很大，要快又要好。然后第四条就是说要落实准备程序，要落实集中审理，所以以后考到准备程序集中审理，可能要把诉讼法第四条把它搬进来。然后第五条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讲重点了，在212页第五条，法院就被告在押的案件应优先而且密集集中审理。如果被告有在押的话，你要先审理这个案件。第二项说什么？审判中延长羁押，如果犯是最终本期死刑无期徒刑超过10年的话，一审二审以6次为限，三审以1次为限，代表什么？在诉审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他说审判中羁押有分一审二审三审，我这样写6页可能大家看不懂，我把原来的3个月先写进来，这是原本的，再加上延长的，延长的每一次基数都是2个月，所以这个地方不动嘛。啊，现在你要看是延几次啊？他把331改成661，对不对？所以一审、二审最长15个月，三审最长还是一样是5个月。那你说啊，那原本刑诉法是331，下面661，那不是更不利？他讲的是在处理10年以上的， 所以他推什么？这种十年以上的才661，代表他比行说法更有利。他架空了哪个规定？他架空了这个规定。所以现在十年以上有没有无限期延押？照理讲不应该要有，因为刑说法是普通法，速审法是特别法，刑事口述审判法是刑说法特别法，所以特别法优先适用于普通法。这个概念你们应该都很熟，就很像说土地法34条之一，他把不动产的共有物的移转处分凌驾于民法819条第二项规定，对不对？民法张太大教这么好，怎么还在想？民法不是说你要处分共有物应经共有人全体同意，然后民法34条这样不是把它变多数决，要么就是应有部分二分之一，然后人数超过二分之一，啊，要么就是应有部分超过三分之二，对不对？原本是要全体，啊，怎么现在变多数决？在讲一样的事情，怎么会有两个规定？那我们就说好啦，如果说是不动产部分，土地法优先适用于民法，所以它就被架空，它被吃掉啦。同样的道理，速审法跟刑诉讼法产生冲突，特别法优先适用于普通法，所以刑诉讼法的那个十年以上的规定就被吃掉了，就不见了。你说啊，可是刑诉讼法还在，对的还在，只是概念被吃掉，就很像说你的民法819第二项也还在啊。可是你在适用土地的概念的时候，是土地法30条之一优先适用民法819条第二项，一样的概念。所以其实你在学法律，你用一样的概念去学，你会比较好举一反三，你就不会觉得好像有点怪，好，因为它是一模一样的逻辑。好，所以我们现在十年上有期徒刑已经没有无限期延押了，我们现在有661的限制，有661的限制。然后呢，在第五条的第三项，他说审判同期的期间累计不得逾8年，代表什么？他第五条第三项8年限制，他也把刚刚这个颜色不够多，我本身是他们说好像这个会看不清楚，可是我只是拉线应该没关系啊。他把这8年的限制也把这个八回更审的规定变无限期延押也吃掉了。刚刚我不是讲八回更审，因为八回更审并没有次数限制，它是一种变相无限期延押。我们说你再怎么变相无限期延押，你现在也要限制在8年内。所以像是有些案件，都像我们苏建和案那一种的，它不是审了10-20年，然后那个案件就是你出事了没啊？那个案发时间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你们现在的年纪，因为我们有点落差，我不晓得你们是几年出事。你知道，就那个案件都审了10-20年嘞，那审10-20年，那你想想看，那这些人都还被关哦。所以我们说现在再怎么样都有8年的限制了哦。所以这个是速审法的规定。好，然后他说哈，今天前项羁押期间已满，然后没有判决确定的话，哦，这时候就要把它当作撤销羁押，马上就要把被告给释放出去。就说你还没有审完是你法院的错，然后人马上要释放，还不能用交保呢，无条件要放人哦，无条件就要把人给放出去。所以这边的规定哦，老板你们回去还是要看一下右边栏的说明栏哦。好，右边栏说明栏我觉得你们要看，因为如果真的考出来的话，你那个内容哦会写得比较完整一点。好，我们来回来看课本39页，他羁押期间的计算哈，林俊老师这篇文章，副甲办主任认罪案件，经羁押在1月3号晚上11点提起报案，然后移送到地检署1月4号10点向法院申请羁押，1月5号凌晨4点讯问被告到早上7点合议才不羁押，被告签发押票，3月10号晚上在场证及公诉，同天晚上7点起诉书中证物移送法院审理，3月5号1点讯问，然后认为有加原加必要，预命羁押签发押票。念完以后其实你忘记在刚刚在念什么，一定都这样，所以遇到像这种题目哈，尽可能的把那个时序边看题目边画出来。好，他第一个问题说，账上加钱什么计算，审判中加钱怎么计算？好，所以你看1月3号做什么事情？拘提。所以在1月3号下面写个拘提，就是你前面的题目念完会忘记，你就用罗生图，然后到时候就只要看你做的简要的那个笔记的那个图形就好了。好，这个就跟案件单性同意一下，每次把案件单性同意，现在故作乐等，然后时间也一大堆。好，按照案件有什么前案后案的，你就把它画成图，这样的话你会比较了解点。然后1月4号做什么事情？申押，向法院申请羁押。然后1月5号做什么事情？ 七点财令鸡鸭签发压票啊，所以一月五号有个很重要的时间叫做签发压票，对不对？所以你们在一月五号哈，麻烦帮我写签发压票，我把黑板清一下。好，一月五号财令鸡鸭签发压票。好，然后三月十号侦查终结第七公诉，所以三月十号是侦那个是侦查终结。然后呢，三月五号，三月十号还有个时间点很重要，他这个时候起诉书卷宗中送交法院审理。好，所以三月四号卷证已经送法院。好，然后三月五号做什么事情呢？他说，三月五号法院讯问，认为有原因有必要，就签发押票。所以三月五号法院签发押票。好，那你可能会说，那侦查中羁押时间怎么计算？侦查中很简单，侦查中就只有一个时间点，就是一月五号，对不对？侦查中只有这个时间点啊，就是我签发押票。那现在问题卡在审判中，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算羁押？是从卷宗证物收交法院之日起算呢，还是从签发押票之日起算？现在麻烦大了，审判中羁押考过两个时间点啊。你是认定三月三还是三月五号？你说他才差一天，应该没差。你问在坐牢的被告问他有没有差，他一定觉得有差。那你说他怎么跑出这个问题？林俊老师特别写这篇文章，他说哈，请你们看看刑诉法你们自己的条文108条第三项跟第四项。108条第三项说哈，什么样的羁押时间自卷宗收法院之日起算？108条第四项说，羁押时间自签发押票之日起算。所以在这边话，你如果是采108条第三项的规定，羁押在这个时间点；你采108条第四项规定，羁押在这个时间点。啊，现在问题来了。两个都是条文，到底是哪个是时间点？所以李俊老师说，对啊，那为什么会有条文自己出贼？哈、哦，就他自己出贼，他自己怎么跑出两个时间点？那这个为什么条文会变成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的立法委员他们在修条文的时候，他们会有立法的提案。108条第三项，这个是这是公部门的版本，好、哦，就是司法院行政版本。那108条第四项呢，这个是当初还没有跑去大陆的那个谢启大，那时候还是立法委员他的版本。哦，那谢启大委员以前也是法官，然后呢，就是两个版本都提出来以后呢，就你也知道，立法院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反正立法院就是个协商的一个场所，然后他们协商有的时候也不见得用脑袋来协商，反正啊，大家都好了以后啊，然后全部都过，然后皆大欢喜，然后说明天协商完以后啊，然后大家拍手，然后两个条文就全部过，然后两个条文就不过，真的好奇怪，那到底哪一天要算审判中羁押的时间点？所以后来我们实务就自己得出一个结论哈。我们是会自己得罪的结论说好了好了，但是真的是很痛苦哦。所以他们就说哈，108条的第三项讲卷宗证物送交法院，铁定只能够适用在审判中羁押，所以他就把审判中的羁押期间用108条第三项做标准，然后呢108条第四项就自己变成是侦查中羁押期间的标准，就变成跑出两个标准。然后侦查中一个，审判中一个，然后大家各用一项，然后不知道理由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两个都跑出来了，所以我们就两个自己把它拆开来，一个用在侦查中，一个用在审判中，这就变成我们的结论。好，所以你来看那个林俊老师在文章结论，他说侦查中什么时候 起算机啊，从签发压票日时起算，所以只有1月5号这一个时间点，这个当然不会出问题。审判中你如果依照108第三项规定要从3月4号起算，你如果从其他裁定生效法律要有个压票的话，那这时候就变成3月5号来起算。那你说那林俊老师的文章他是采什么？其实林俊老师的文章他会觉得这个比较有，他会觉得这个比较有道理。实务上的操作结论用这个啦，因为108第三项是要用审判中的羁押起算，但是林俊玉老师呢，其实他的文章他是比较倾向采签发压票之日起算。因为他说你说什么时候开始羁押，我们刚刚不是讲了有两个刑事要件啊，一个要讯问被告，一个要签发压票啊。那为什么要签发压票？因为羁押裁定才有，就你有羁押的决定，羁押才生效啊。这个就是老师文章讲的羁押裁定生效法理啊，你只是卷宗证物送给法院，法院有没有裁定羁押还没呢，是隔天啊，隔天签发压票才有一个羁押的决定啊。所以林俊老师他其实比较倾向说大家是不是要统一一下，统一用108条第四项。所以老师文章专门点出这个问题，但是目前条文第三项还是存在，而且大家也用得好好的，好，所以就是它就产生这样的争议点存在了。好，所以这个只是让你们了解，因为很多人看这篇文章然后看不太懂，其实老师只是想把这四个争议点点出来。好，我们再来看撤销羁押，好，41页这边，好，撤销羁押是指法定原因发生，所以会让羁押消灭，然后撤销时间点是向后生效。好，什么叫做撤销羁押？它有分两种，那有一个叫当然撤销羁押，一个叫视为撤销羁押。当然撤销羁押只是说没有原因人就释放，叫当然撤销羁押。好，所以不论准服，法院都要下一个裁定。然后那申请是否有没有限制？如果我今天申请被驳，下次可不再申请，可以啊，反正这个也没什么意思，不在理。所以这边必须要法院裁定。好，所以今天当然撤销羁押必须要法院裁定。当然跟视为，这个我后面还会有总整理啦。你说现在这边有些同学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分当然跟视为撤销羁押？就撤销羁押就撤销羁押，干嘛分两种？今天如果是当然撤销羁押，就代表说今天的羁押原因消灭了啊，没原因自然也不会有必要，所以你也不用再讨论必要性。有原因才需要讨论必要性，没原因干嘛讨论必要性？所以没原因是没必要，所以这时候法院还要再下一个裁定，叫撤销羁押的裁定，还要裁定撤销，就是现在不需要了，所以他就做一个决定，就说好不需要。那什么叫视为撤销羁押？你看哦，视为就你们大家学法学绪论叫做什么？法律的拟制，只要符合法律的要件，权利义务就是锁定在那里，那个叫视为。所以他需不需要法院裁定？就不需要法院裁定，只要符合有法定事由，人就直接放走，法官不用看了，对不对？法官不用看了，你只要符合法定的要件，人就放，也不用法官再做决定。好，所以我们来看哦，视为撤销羁押包含什么？第一个，羁押时间届满，你没有合法延长羁押，那当然，满了以后人就要放吗？然后第二个，案件接上诉羁押期间超过原审的刑期，哎呦，46条可以让你抵，刑法第四条可以让你抵，抵了还够存，那当然赶快放人啊。对不对？就说你原本都押他九个月，然后就原审判三个月，那赶快放人，这比较实在。你要等人家来告你冤狱嘛？哦，赶快放，赶快放。然后第三，受不起诉缓刑处处分。第四，被告先特定判决就是316无罪免诉缓刑、罚金、隐喻宣或304第三款、第四款不受判决。记得只有33第三款跟第四款哦，33有1到7款，可是只剩下33第三款跟第四款的不受判决才有那个视为撤销羁押。请你们在42页的第五行的那个数字854下面再补一个855。刚刚速审法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视为撤销羁押，对不对？内容就在我们课本后面212页第五条第四项，速审法第五条第四项，他说羁押期间已满，未判决确定，视为撤销羁押，直接将被告释放，代表什么？羁押预办，视为撤销羁押，这是第五种的视为撤销羁押。 就是前面四种是形式说法的四维撤销积压，你们现在如果再考出来四维撤销积压，记得要补速成法第五条。就以前没有速成法第五条，现在有速成法第五条，就多了一种四维撤销积压。虽然说不在形式说法，你可以说是需要写吗？对啦，虽然不在形式说法，可是它是形式法特别法，所以我觉得你们考试出来这个要写的还很完整的。好，那刚刚是撤销积压，那现在我们要来讲积压的停止，在四十二页积压停止。刚刚是没原因、没有必要，所以就要释放，对不对？那什么叫积压的停止？它指的是有原因，只是没必要。我先暂停，我没有说积压不对哦，我只是觉得没必要先暂停。好，所以这边积压的停止指的是说，积压仍然存在，但没有积压的必要，所以我们用去保证这件事情来作为那个代替的手段。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哈，撤销积压有分当然跟视为。然后停止积压呢，在这边的话，我们有分广义跟狭义。狭义的部分，它只跟广义差了一个免予积压。什么叫免予积压？这规定在刑法117条，其实它只是说，一开始检察官就没有向法院申请积压，就一开始我们就是禁令拒保责不限令诉拘。好，所以一开始法院就是裁定拒保责不限令诉拘，所以这个也算是广义的停止积压啦。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哦，一般来讲，我们想的停止积压是什么？我有一个积压。后来呢，我又再向法院申请说，不晓得不让我交保，不是很多被告在看守所里面，不是还在努力在争取交保吗？所以后来呢，他向法院申请停止羁押，向法院积极的要争取交保，然后后来呢，法院的确也让他交保了，就我们把它叫拒保，那这个我们叫做停止羁押，对不对？拒保停止羁押，先有个羁押，后来把它变成拒保，这个叫停止羁押，或者是说一开始。法院就没有准羁押，一开始法院就是准拒保责付限制诉拘。如果你认为这也是一种停止羁押，那把这个加进来就叫广义的。什么叫停？我做了以后后来去停。那如果我一直都没有做，我一开始我就选择拒保责付限制诉拘，我也可以把它叫做是一种停止羁押。那你采的是广义的说法。好，所以他讲的那个禁那个。免予羁押讲的就是那种直接禁令拒保责付限制出去的这种状态，他一开始没有被羁押，就一开始就被交保的。你如果才是广义的停止羁押的话，那就包含这样的类型，它只是差在这而已了。好，那区别标准呢？我们来看撤销羁押跟停交区别标准，原因是不是有消灭？撤销羁押原因消灭，停止羁押原因不消灭还存在。好，我再把黑板清一下。好，撤销羁押是没有原因，然后停止羁押就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只是没必要。好，然后这是第一个区别的那个原因内容。然后为什么要区别撤销羁押跟停止羁押？它的区别的目的，它实际意思在说可不可以再执行羁押。如果撤销羁押的话呢，就不能够用原来的理由再执行羁押，因为就被撤销了。然后停止羁押呢，因为原来的原因还在，只是目前没有必要性。哪一天必要性回复了以后呢，就可以再执行羁押。好，我们等一下马上就会讲到再执行羁押了哈，所以我们课程我们先往下面看下来。我来看好许可执行羁押的应遵守的事项。就是你如果在这边许可停止执行羁押的话，我们可以请被告向法官、检察官报到啊，哈，然后还有不可以去伤害、恐吓别人呐，哈，然后第三点 C 这边哦。如果说是114条第三款保外就医的这种情形的话，只能够维持日常生活跟职业必须的这样的要件，不可以从事与治疗目的显然无关的活动。这个我们这个条文在早期我们给它的名称叫武则元条款，就是以前我们台湾有一个民意代表叫武则元，在当时很有名啊，然后就是属于有点类似像是黑道结合政治的那种人物，比如说那跟罗先生很像吗？就最近也跑掉那个，他会回来杀人吗？应该不会啦。可能我们一般的想法有点类似啦，好吧，有点类似。然后呢，就是像那武则元，就是他前 前几年哈、哦、有新闻说他死在北京嘛，哦，就是他已经过世了，他现在不在了哈、哦。然后当初这个保外就医哈、哦，不能够从事跟政治目的无关的活动，其实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为什么？就是说你知道说，当你选上了以后呢，就是就不会把你抓去关。所以就有很多人哦，就是出了一些 trouble 哦，他赶快去竞选。刚好台湾什么不多，就是选举多，哦，年年都爱选举，所以有很多那种，就是有很多大陆人他们来台湾哈、哦，他们就说哇，你们选举真的很多，然后他们很喜欢看选举。可是哦，有比较重大选举的期间哈、哦，他们限制来的人就会比较严格一点，哈、哦，就是人数就不会让大家来这边看台湾的选举活动。然后呢，就是吴哲他就是只要一出事以后，他就赶快跑去选举。然后你说选又不见得选上，哦错，刚好他们选都一定上，不可能落榜，好、哦，所以他们一定会选上，不会落选嘛、啊，哦，所以爱选又选上，然后选上了以后呢，然后他又不用关，然后呢，可是问题是像卡赖说，选举会有一定的期间限制，他也不能够说选就选啊，你说像什么七合一选举不也要一两年以后，所以假如他现在出事了，真要去关，然后他想出去选举怎么办？啊，想到一个方法，啊，他想说啊，灵光乍现想到了，他就是哦。装病就在狱中啊，被想被想哈，然后后来之后他就说要申请保外就医，那当然因为狱中的医疗医生很差，然后他这个也装得很像吧，我不知道，反正后来他就申请保外就医，然后结果他被保出来，他被交保出来以后，他没有去医院治疗，他跑去选举，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再接一条虫，出监一条龙，然后出去以后也开始啊，心不心动算啊这样子，然后后来又选上了。然后后来之后大家说，哎，那很奇怪，你不是保外就医，怎么跑去选举，精力充沛，然后又选上了，我们又拿他没辙，所以后来我们就说好啦，以后如果是这样的话又把他抓回来了，看他走在宣传车上，看他跑去登记那个选举报名表，我们就把他抓回来，我们就不让他去选，就是骗人的嘛，就是显然跟治疗无关的活动，好，不得从事与那个治疗目的无关的活动，所以在这边的话，为什么你说奇怪，为什么特别写这个？其实是因为有个案发生嘛，然后啊，我们怕挂一漏万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盖棺规定哈。还有就是其他法院认为适当事项的话，我们也还可以命被告遵守。好，然后停止羁押的内容哈，包含拒保、折付现金租金，然后拒保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交保，这应该大家都知道嘛，哈，拿钱换自由哈。然后原则上来讲，交保金这个本来就是很大的 range 啦，哦，交保金这个没有固定价，因为很多人都会问说，哎，像这种交保金是不是有个什么裁量标准表？哦，其实没有，就是我们一般违反那个税捐义务，就很像我们这个月不是要报税吗？然后就是说，假如说你违反税捐义务，它会有个裁罚，看你是罚什么0.2倍啊，哈、哦，罚什么0.8倍啊，罚1倍、2倍，它那个都有个标准表，哈、哦，就税捐上会有这标准表。可是以后你当法官、检察官，你说这个交保金哦要怎么衡量？啊，一口价啦，你开心就是了，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上次不是有跟你讲过，我有个同学，他不是办过一个会计案件，没讲过吗？有吧？想话还想听两遍，但真的没讲过啊。就我同学他那时候刚说要当检察官啊，然后他原本要裁定交保10万块，这个真的没讲过啊，这个真的很经典。以后你们出去真的不要被骗，嗯，没办法。念书很聪明，出去生活傻乎乎的，就是这我同学他刚当检察官，然后那时候他办到一个金融案件，然后你知道金融案件是上次董事长、总经理啊，什么财务主管，下次那什么会计承办人员，大家都一起被告，一定是这样子。然后呢，反正就是下面有会计承办人员，他就是一进法庭，然后那种违反金融法、银行法、证券交易法、商业会计法，那个大家会觉得说，总是要让你拿点钱来交保吧？你说完全没有其他的原因，大家都不太敢啊。哦，就是你说完全没事要给他释放，这也很快。你当会计应该要有把关的义务啊。然后后来我同学讲说，可是问题是人家只是个会计的小姐，羁押也很怪，所以就觉得有原因没必要。好，那让他交保。然后我同学就说，那就10万块交保。然后就当场，那女的嚎啕大哭，这真的没讲过吗？那个嚎啕大哭，在我同学的侦查里面，还被救护，你知道吗？那女生哭得很惨，就类似你们看这个《淡定红茶》，我不要分手，类似那样，哈，我不要分，你要跟我分，我要去死，哈。那这时候你就跟他讲说，那你去死，他就啪打你一个巴掌，哈，谁叫你真的这样去死的，哈。反正就是，就在我同学这样，你嚎啕大哭，我同学是男生啊，你知道，男假官最怕什么？女生在你面前哭，而且最怕什么？他哭完以后，他说你性侵。虽然说有那么多人，你是不至于，你真的很怕，你超怕的，操！这年头女生是很泼辣的，超喘的。然后那时候我同学就呵呵拜托，不要哭成这样，因为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是我同学刚出道当检察官，就是他自己的涉世未深，反正就是有个女生在他 雷给我按得很大声，然后大家在外面，里面门都有隔音设备，还听得很清楚。大家想说这后怎么回事？里面这间是怎样？哦，反正就是后来我突然也吓坏了，然后后来就，反正那个女的就是很凄惨的那种鬼哭神嚎的方式在开庭嘛，哈。然后后来之后，我同学就说。那是怎样？然后他就说没钱啦，我一定要被关了啦，我死定了啦，我人生黑暗什么之类，反正就是讲很多理由。然后我同学就说，好，那你不要再哭了，60000好不好？他自己这样讲，是哪有人自己卖东西自己这样讲的？就是他原本不是10万交保，然后来看到那女生哭成这样，60000好不好？然后他说那女生你知道，一旦表演了以后，你要演下去。哎，你不能马上破涕为笑啊！然后他就开始哭得比较小声一点了。其实我还是很穷，我没有钱。如果我爸爸妈妈赚不到的话，完蛋了，我还要再被转去看守所。反正一样也是哭得很惨。然后后来之后就我同学说，没办法啦，你这个是重大金融案件，6万，你这是行情很低了啦。那赶快去叫价跟筹钱比较实在。好啊，反正后来我同学说好，那就6万。然后结果之后，因为出去办交保的不是要去罚钱去收钱吗？然后这么过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同学就问那个值班台，我说：“哎，刚刚那个某某某会计小姐啊，假设假如说她姓那个她姓王好了，她说刚刚那个某某某王小姐，那个后来她爸爸到底有没有帮她筹到钱？”结果那罚钱就冷冷的对我同学说：“刚刚检座你说60000以后，她一出来，她爸爸3分钟就把钱领出来了。”然后就我同学就说。真是太见鬼了，3分钟能够领6万，铁定再给他2分钟，他还是可以再拨一个4万出来吧。就是他靠着急呀，人家户头有钱啊，就是想跟你哭啊，跟哭呀、啊。那你会说，那怎么会被骗？涉世未深嘛，就这样啊，那、哦、不就是个理由？就是你很年轻、很聪明，你很会考试，可是你就是不懂得人家是真的还假的。可是我觉得说真的，你也不要去怀疑人家一定是假的、哦，因为我有个同学要当法官。然后呢，他就是收到一个窃盗案件，然后呢，就是去偷人家东西的啦。然后啊，我同学就说，只是窃盗，其他有点怪，对不对？就有点小的案件。然后可是问题是，的确他又不承认啊，又这边赌啊什么的哈、哦，就是感觉有其他的原因，只是还是没必要。然后我同学就3万元交保。然后结果之后，就我同学想说才3万元，哈、哦，那个去跟朋友借啊，跟爸妈借啊，反正就给我抽出来当就对了。然后就他事隔了2-3个小时。然后我同学就问嘛，女佣说啊，那个3万元那个交保那个他出门嘛？然后后来就怀疑说没有，他现在在等的时间到，他等下要被移到看守所。然后后来之后他就跟那个，就是在那个抓他的那个法警，就是在那看守他的法警就说啊，法官说3万块，说真的也不看看我是什么案件，我就是没钱吃饭，才去偷人家东西，叫我拿3000块都没有啦。哎，哦坏，然后这我同学想想不道理，对，那就是我其实假装还是偷东西，对，的确要。没有，可是已经裁定3万元交保啦，你裁下去他拿不出来，就是要被羁押，所以后来那个就被羁押，他就真的没有那个钱，哦，所以啊要会看啦、啊、哈、哦，就是你要会看人，哈、哦，就是这样子，哈、哦，就是这个没有什么 range， 哈、哦，这没什么行情价，就是一个 feel， 啊、哦，就人世间最害怕的就是个 feel， 因为怕你没 feel， 就是你不晓得要裁多少钱啊，真的是这样啊，有些人会跟你装穷，不知道怎么拿出来。哦说真的，如果说你做重大金融案件哦，实在是那个不能太少，因为如果说它涉及的情节很重大，虽然说有些金融案件刑责不多，但是如果说又有附带民事诉讼，比如说像我们投资大众的什么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损害赔偿金额很高，它真的有可能那个宁愿那个交保金被你没收，然后人就跑了，因为不要去赔那个什么几亿元的损害赔偿，还比较实际，不是这样吗？他们就很凉。因为交保金是说你哪天传他没到，你是可以没收这个交保金，啊你才收得给他10万20万，啊他宁愿被你法院没收，他也不要去赔那个几亿元的那个投资大众的损失。所以通往金融案件为什么你会看到有天价什么几千万几亿，那是因为我们就是要用这个来控管他不要跑，然后他如果真的跑的话，反正到时候这笔钱反正还可以再拿出来贴啦，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其实这个交保金你自己要衡量啦。那当然，你都说好像怎么衡量？而且你进私讯所，或者说你在院检实习的时候，一定有学长姐教你。反正你多看 feel 就来了。好，就有说法条你常翻，好，你就跟他产生那个良好的互动，就有 feel 了哦。啊，你不常翻是没 feel 的。好，所以有些人说那个交保金怎么认定？这个没有什么公定价，就是一个 feel 啊。就是你早常办，你就大概知道差不多是落在哪个范围啦。可是实在是没有什么一个固定标准。好，然后所以这是拒保哈、哦，那所以法院他会做一个裁定，好、哦，法院会交那个法院会做裁定。好，然后 今天如果要申请交保，有些案件是申请交保不能不准哦，一定要准哦。好，所以你们来看43页，数字关乎三，法院裁定。今天如果法院认为他申请有理由，那我们就裁定交保。好，好，然后如果他如果法院认为申请不合法无理由，那就会驳回申请。好，然后有下列情形之一是不能驳的，第一个是最重本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个是最重都3年不到没。那个3年以下，聚连本数啊，根本做不到。聚连本数最重都3年以下有期徒刑，哦，然后还有，怀胎5个月、生产2个月未满。你说为什么怀胎5个月以上？因为可以到达生产阶段，人家快生了，生产2个月未满，因为他在坐月子，真的是人道考量啊。然后第三个现离疾病就是保外治疗哦，那像这种情况，人家要申请交保，你是不能不驳的。好，然后我们再看责付。其实它比较细节性那种技术性的内容，我想应该就不用一一赘述了。不像保证金怎么没收，这应该不用课堂中照面。好，我们来看44页责付。好，其他的费用，我们得不命拒保的责付给得为其辅佐之人，或为该管区内其他适当之人停止之押，受责付者应出具证书，哈，载明传唤，令被告随时到场。所以责付的话，我们是把它责付给适当管理的人嘛，哈，看他爸爸妈妈还是谁。然后限制出具，记得哦，限制出具不是限制出境而已哦，限制出境只是说不能够出国，限制出具是不能够住在这个地方以外的地方。当然人可以出门，哦，但是回家住只是有规定的数量。假如说他家很有钱，有大安区、中正区、大同区，然后法院限制出具在大安区，那他就不能够去住中正区跟大同区的房子。假如说他们家有3栋房子，他也没有3栋轮着住，因为角度有3个，他这样轮着住，我们还是会轮着找不到，所以我就说你就给我限在这里。然后之前呢，有个案子的法官实在是很两光，哦，就是有一个被告他是游民，哎，不能对人家泼粪哦，那真的是，这小孩子还是就是我告诉人呢，实在是，对啊，昨天不是有新闻，不是有2个高中生，然后他们对游民泼粪，哎，这我违法，你说有什么法条？社会就是有法。民法自己要赔人家钱的啦，好不好？所以人家是游民，也不能够去对人家做侵害权利的行为。然后呢，之前就有个案子，被告是游民，然后呢，就有某法院的某法官，他就是想说，好吧，因为案子很小，羁押不必要，然后呢，交保他没钱，都游民了没钱，然后呢，责付给谁？谁要管他哦？因为他的朋友大家都是一群游民，大家都是一群游民，所以找不给谁嘞哈，没有人可以找到，所以法官就想到先出去。那现在问题来了，他是游民，他住哪儿？然后呢，最后法官就问他说：“哎，请问，那你平常住哪儿？”然后后来都有人问，说：“哦，我都是在某一条路的第几号的那个骑楼下面。”然后就法官他就是把这个游民限制在那个骑楼下，然后结果之后。内户人家的租户就抗议，他说：“游民我平常赶都赶不走，现在你法院说限制住居，不能够住在别人住址，现在要住在我家门前的这个骑楼，那你也帮帮忙。我平常我都很想希望他离开了，然后你就还限制他，一定只能住我家门口。然后后来这个法官的限制住居就被人家驳掉了，因为这个高院怎么就是两光哈，傻傻的法官，人家游民。”就假设说我家门口有固定的游民住那里，我平常都很想说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然后更不要说他现在拿着法官先生出去的裁定，都说哦，法官说我要住你家门口，就不能够搬离你家门口，那个隔壁那一号的住址我还不能住，我住在你们家门口那个住址，所以就是很傻眼，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干脆释放了啦，你都没辙了，你只能释放，那怎么办？你要先注意在人家门口，这是真实的个案，因为这个案出来后大家都在讨论哦，然后在板上呢，天哪，居然看到有这种先注意，非常的突发奇想。好，所以以后你们同事工作不要不食人间烟火了哈，就平常又不是喝露水长大的，还是仙女哈，点几个露水就可以自己长大，没有，也是要吃饭的吧？哦，所以你要知道社会的常情啊哈，就是不要太天真哦，就是有一些事情要有点人生经验会比较好。我坦白说，尤其是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然后其实你有人生经验，对你来讲生活也比较丰富。就是其实那是有，就是虽然说法律是不好的案例，然后就是你说案子会走到司法，一定都是 最后的关卡了哈，就是 vocal 啊哈，然后前面也不能协调啊，什么都不行，最后才会到法院。所以其实以后大家办的案件都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案件，可是其实你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成长啦哈，就是你的人生也因此丰富啦哈啊，你不要去那个真的那个太两光哈，就是有些时候傻傻的就很容易被人家左右，真的会这样子哈，尤其是刚出道比较容易啦。那当然继续傻乎乎下去，就算出道十年也是会。所以就自己要能够吸取人生经验，所以你们考上以后呢有另外一段里程碑啊，当然那个一定比念书轻松，一定的，然后而且你会觉得有趣，因为你会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啊或是朋友哈，然后大家会在这条路上一起努力，然后你们可以一起去体验人生的百态，虽然说是痛苦的人生啦，因为走司法一定是不快乐，虽然是痛苦的人生，可是这个就是你体验人生百态的一种方法。好，所以你可能考上以后接下来呢就是你要专心的不就是这些东西了，因为这些东西只是帮助你考试。你说像我们这种讲义考上又有谁看，因为我自己都觉得没什么好看的。然后像我现在有时候在法院开庭，然后我一开始教学就已经有的在当法官了，然后看庭我就好像有点眼熟，然后他也看着我也看着他，然后我想说很眼熟，我想说是我同学吗？可是看看比我年轻那么多，应该不是。然后我想啊，对啦，好像是我一开始，因为我在班内教青年嘛，我想对，一开始带的学生，然后已经事务所出来了当法官，然后有蛮多当律师的，然后所以我有一次我去开庭的时候，我还遇到有一个妹妹。就是他也拼律师袍，就是，可是他律师袍很新，所以看不到他比较，其实不用看律师袍，他看长相都比我年轻，好了，这我承认。好，然后还有一个妹妹，然后他就叫我老师，我想说，我想说，是补习班的吧？应该是吧？哈，应该走补习班。然后后来他讲说，哦，老师，我现在办案有时候还会办你的讲义，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跟他讲，但这个没用，真的啊，你办案看这个。没用，你要看教科书，然后你要有经验，你要去跟资深的前辈学习，那才是真的有用。啊，这个东西只是让你考试赶快考一考的，就是我自己在办案也都不是用这一套啊，就是这一套那个很死的，不是这样子哈。所以就是我非常谢谢大家还愿意留着哈，他没有考上马上烧掉，好，就是我不是说考上焚书吗？哈，不用坑儒哈，自己不用跳下去，好，就是把书烧掉。我会谢谢他没有烧掉哈，只是说你考上你可以看更多东西哦，不是只有这个东西啊，人生会比较有趣，这是事实哦。就是依照我这几年来的经验，我觉得每年都过得比之前还丰富。你说废话，因为你老了，是不丢啦？因为你会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引进来，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一定会朋友越来越多，所以你的人生就会越来越丰富，然后你会着重的就不是只有这些。所以你现在如果觉得很痛苦，那是正常的，因为我现在回顾起来，我最痛苦的岁月也是准备国考啊，接下来顶多只是工作的压力，可是那个国考的不确定性比起来，国考不确定性那种压力太大了，因为你不晓得你今天付出到底能不能考上。我知道你的心情，因为我那时候在想，哎，那也不一定哦，那你我就坑了，卖个糖啊，给你省，对。然后如果你也没有背上，我就放手赶去玩就好了。好，这也是曾经想过，后来想想，可是如果没念，铁定不会上啊。后来想想，那还是念下去好了。而且我那时候念书也是傻乎乎的，想说啊，不要去讲结果了啦，哈，反正既然很想要做这个工作，那就要认真念，也只能这样。所以你如果会觉得现在很辛苦，尤其考试快到，你会觉得很累。这是必经的过程，谁没有这种过程？好，大家都马上很认真在念书啊！你不要看我以为我没有，我那时候在一天可以念好久，然后屁股一直黏在椅子上，然后我说我朋友都很菜的眼神看着我说啊，你好认真，我说哎，立马摘哈，然后这时候叫花轮的那种手势，你也知道哈，哦，毛起来念是很认真的，就是你必须要有这个过程啊，要不然你要怎么走下去？这是个关卡呢，你没考上就是不能够当司法人，你没考上就是没有律师执照啊，这不是很现实的问题吗？啊，这个我也不能够骗你说啊，没考上你赶快转行哈，然后或者说没考上没关系，你去公司当法务，起薪是不一样啊。所以我还是觉得你们还是认真考还是比较实在的，认真考。那当然结果不要去想这么多，因为结果是不能预料的，可是你只能够决定要不要认真，所以那你就好好的认真下去就好。好，我们来看45页这边哈，柯耀祥老师这篇文章密保羁押，被告假因为犯诈欺罪，侦查中假装传唤没到，然后被拘提。 讲完讯问以后呢，认为被告有逃亡的事由，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法院讯问被告以后，认为有羁押的原因，但是没有必要，所以裁定20万交保哈，有原因没必要，所以拒保。OK。然后呢，被告说啊，没办法凑到钱，法院就说好了好了，我先押，等你找到钱以后再把你放出去。所以这个叫做密保暂押，就让你去找钱，他暂时的把你押起来。啊，请问密保暂押是保还是押？保跟押只能够挑一个，对吧？交保就是有原因没必要，羁押就是有原因有必要，所以你只能挑一个，那到底是哪一个啊？那是不是可以交保证金以后，法院就直接释放被告？我们实务上怎么做？我们实务上哈，其实也都不太负责任。我们实务上说，好，密保暂押是既保也是押，我先押凑到钱我就放你。实务上这么做，所以它两个同时存在。照理讲，在逻辑概念上，这两个不会同时存在。可是实务上就让这两个概念同时存在。所以柯道成老师这篇文章，他就是特别要点名说，如果是密保暂押，你的结论就是押，你就是羁押他了嘛？因为你不是把你等那个啊，你不是把他关进去吗？你的结论就是押。那你押了以后，如果他还要再被释放的话，还要再重新申请停止羁押。你不能够只是钱凑出来就把它放走，他还是要重新申请停止羁押，你还是要重新审查，还是要再做一个停止羁押的裁定。好，这个是柯道成老师的意见。好，不过这个只是评论实务上的做法的一个瑕疵。好，所以呢，好，请你们来看一下我们最后的整理。好，因为这个地方细节性有些复杂，所以我们来看到最后的整理。好，我们来看46页这边。好，我们的羁押有分释到家跟停止羁押，差在哪里？就区别标准，撤销羁押原因消灭，好，所以你们就要撤销羁押原因是否消灭，好，你在下面写的消灭就好了。然后停止羁押原因是否消灭，没消灭，就是未消灭。好，然后区别时期可不可以再执行羁押，好，一样撤销羁押不可以再执行羁押，停止羁押可以再执行羁押。好，然后撤销羁押呢有分当然跟视为，好，视为在这边好，316条下面麻烦你们再补个速审五，就速审法第五条，就是那个羁押超过8年也是视为撤销羁押。然后区别标准是否需法院裁定，所以撤销羁押有分当然跟视为，区别标准是是否需法院裁定。然后当然撤销羁押要法院裁定，视为撤销羁押只要有这个法律理由存在，不用法院裁定的就直接放，因为法律就是拟制要放人的效果，就不用法官在个案再斟酌了。 好，然后这边文字论述的话在47页，这个我就不再赘述，那就劳请你们自己看。我们下个礼拜我再跟各位报告，我们原本一开始有说5月20号要停课，然后下礼拜不用停课哦。你说520很耳熟啊，对了，有总统就职，还有那个还有抗议活动，就两边的意见我们都说一下，就免得人家说偏男偏女，这个关我们的事，不关我们的事。所以就是5月20号哈，不用去看就职典礼，哎，然后抗议你可能也没办法去哈，那你要来，然后又不要上课，好，所以我5月20号我们要上课，就是跟你们说一下，因为原本是说有停课，后来就有啊，反正有点凌乱，你自己抄下，然后反正5月20号不没有停课，好啊，然后那有人说啊，你不是说，就我在很想，就是你可能想说啊，你不是明天就出去了吗？嗯，就你想去哪里？去出差了哈。你都忘记理由了，对对啊，要不然话之前停课是要干嘛的？我原本是出差一整周，是14号一直到20号，然后后来搬到我可以19号凌晨回来，就是到20号凌晨回来，所以白天就到台北了，好，所以就接着，所以你不要讶异，所以我等一下上完课以后，因为我下礼拜出差，然后所以有另外一个班，等一下晚上要补课。然后我又从6点上到9点，然后上完课以后，我有两份状子还没写， 回去赶快补，然后写完粽子以后，我心里还没收，然后赶快就把东西全部都放进箱子里面。哦，这箱子换掉了，已经不是我一开始去美国我妈帮我熬的那个，好，那个真的还蛮烂的，换掉了。然后我就凌晨又要坐飞机又要出去了，所以就是凌晨要到机场啦，然后就是一大早的飞机啦，然后所以就是等下马上出国，然后但是你看我从台湾就是一回桃园机场，然后回到台北，然后一开始见到就是你们啊，真的很有缘分。假设晚上没有那个班的话，你看我出国前看到是你们，一回台湾看到是你们，你看多大的缘分，才能够永远都是一批人。所以对，所以我是晚上那个班补课逮捕了，我好想回家，我真的好想回家，好想回家写粽子跟收行李。我想说奇怪，为什么我事情要堆成这样？其实之前可以做的，就是最近流行，只要有朋友互碰一半就跑去玩，所以真的不行这样。所以你们念书也是一样，不回家医院你就冲出去了，然后人家讲什么你又开始去查。好，就是我这个是只要人家一跟我讲什么消息，我就赶快去 Google。好，我是 Google 小天王，你知道吗？哎，知道我那时候在，就是我那时候在事务所的，不是那时候，就是我之前的事务所，就是我们很多同事他们有不同类型的案件，然后就有些时候不同类型案件我们会一群同事讨论，因为不晓得自己这样办对不对，因为那个跟课本都没学过的东西，你终于知道就是说为什么你从事工作以后真的都跟念书不见得必然相关，不能说完全无关，可是不见得必然相关。然后就是有很多同事都很喜欢跟我讨论法律问题，然后他们其实也不是说因为我会，而是说他们说我知道你超会查，然后我说对了，好，我会查问题给我，我就马上就是几个小时帮他查出答案。他说：“你怎么跑出那么多？就是说不同的那种，就是文章啊，还是说什么学说意见，还是什么书见出来？”我说：“这个我最会查，Google 小天王。”所以，最近从事实务工作以后，你会变得很会查资料，所以会花很多时间在查东查西。有时候一查又不小心去看新闻。所以看说到底隋唐跟永和会不会复合，怎么好像他们的老板什么洪伟明不是说什么复合可能，那我说如果这样他就不要啦，对不对？你看都已经搞成这样了啊，当然这个不是我们在讲意见的哦，人家开心就好了。所以说有的时候都会查到这种演艺新闻啊，浪费我时间不能再看了。还有叫什么淡丁红茶那个也不能再看了，就看完以后当场在办公室哈哈大笑，然后结果说秘书还冲进来，我说你怎么了，然后就秘书说你刚才叫我吗，我说我在哈哈好，我是说哦有事情哦，就是因为看到后来只有哦好笑，所以以后你们在办公室门要关起来，尤其是你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噗嗤一笑，像现在好笑新闻太多了，浪费你时间，所以你们现在不能看，真的看没完没了，一两个小时都过去了。好，我们来看48页这边啊，暂时羁押。好，暂时羁押的最大重点是什么？前四个字，停止羁押后有下列情形之一，得命暂时羁押。所以什么时候可以暂时羁押？停止羁押才能暂时羁押。这条线有没有？没有，所以这就是它的区别实义。好，那第一个就是军区合法权，我知道你不到场。第二个说军区的违背，第三个有发生新的羁押的事由，然后第四个违背法院规定应征什么事项，然后第五个就是定加原因消灭，然后还有加必要。好，然后暂时羁押期间跟停加经过期间合并计算。好，所以因为你只是暂停，所以前后你要把它加在一起算。好，然后羁押的救济途径呢，有分一般救济跟特别救济。一般救济就是抗告跟准抗告，那你会区别吗？对于法院的裁定不服提抗告，对于个别法官处分不服提准抗告。好，那现在问题又来了，什么叫做法院的裁定，什么叫个别法官处分？好，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救济程序看完后，我们应该再看4-6(3)的书见解。然后特别救济只是说在解除羁押的效力或是排除执行，所以今天我们刚刚讲的申请羁押申请撤销羁押跟停止羁押，这个是特别救济。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课本内容就是请你们自己看哈，我们再把补充资料的 B5 再拿出来。 B5 还有一号大法官解释在4-6(3)9)，我跟法官解释我是按照顺序排，那但是教的内容居然是后面的大法官解释比较偏前面的羁押的内容，所以我们好像是有点倒补回来看回来。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补充资料 B5 的这一份4-6(3)9)。4-6(3)9)，请你们看第一页的解释文，他说宪法第八条锁定的法院包含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法官。好， 然后呢，刑冲法是来一十六条第一项，就审判长、受理长官、受法官所谓的羁押处分规定，跟宪法第八条没有抵触。然后刑事诉讼法416条跟418条，使羁押被告得向原法院申请撤销、变更，不得提起抗诉的审议，就是是为了立法机关基于诉讼迅速考量所谓的合理限制，没有逾越立法的范畴，所以也没有犯宪法第16条的诉讼权以及23条的那个就是依照法律来限制人民基本权利这样子规定。然后而且因为原法院申请撤销、变更、处分纠结，还是由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审判机关做很决定，所以已经赋予人身自由遭羁押处分有合理的程序保障，所以也不违反宪法第8条的 due process of law， 就是也不违反正当法律程序。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403、404、416、418使羁押被告决定可以采取理论方式做成，然后有不同的差别待遇，没有违反宪法第7条的平等权。你可能会说，这个是什么？看完以后就想说，写得真好，但是不太清楚内容。所以请你们哈、先翻开后面的那个抗告403、404，就是先把刑诉法条文看过以后，我们就知道说他在讲什么东西了。好，刑诉法403条说，当事人对法院裁定不服，受特别公案，可以抗告到直接上级法院。所以抗告是对于谁的裁定不服？对于法院裁定不服。好，然后呢，照理讲程序上事实上是不能提抗告的，在404条，对不对？关于管辖以及诉讼程序裁定不得抗告，但是下列裁定可以提抗告。第2款说羁押拒保则不限制是否扣押，就是这种强制处分的裁定是可以提抗告的。所以403、404告诉我们说，今天强制处分裁定是可以提抗告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416条，准抗告。他说对于审判长、受理法官、受法官、检察官所谓的处分不服，虽然是对什么东西不服，对于个别法官、检察官的处分不服，然后受处分人可以申请说服法院撤销、变更。好，所以你看我们的抗告跟准抗告是不是不同的救济？是不同的救济。好，抗告是对于法院的裁定不服，所以怎么救济？我们向上级法院申请不服，所以上级法院会看下级法院的那个裁定做得好不好。什么叫准抗告？是对于个别的法官、检察官的处分不服提的救济程序，所以就是针对法院的裁定不服，这是个别法官、检察官所谓的处分不服提的救济程序。向谁提？你说在找上级吗？不是啊，你看416条什么时候叫我找上级？他没叫我找上级。416条叫我去找原法院申请撤销、变更。好，那我想跟各位报告一下，今天如果我是一个被告，我被羁押，你告诉我说是法院做的羁押，我就可以针对这个羁押裁定不服去找高院，请高院来评评理。我今天这个羁押如果是被个别的法官做的裁定，不是以法院的名义，是个别法官名义做的裁定，我不能够去找高院，我只能够向原法院申请撤销跟变更。大家心里面都会想说，哎，就是你这个法院对我不好啊，我还去找你这个原法院，那还是不会改变。对啊，所以当时就说不公平啊，为什么上面可以找上级，下面还要去找原来法院？为什么他不能找上级？一样都是被羁押，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找上级，我还要去找原法院？然后呢，大法官解释4至639号说什么？4至639号说，这是合理的差别待遇。他说没有违反平等权，没有违反正当法律程序，没有侵害人民诉讼权，也跟宪法23条相符合，完全符合宪法。他说我不是不给你救济，你还有个原法院可以去吵，应该 OK 吧？好，他的意思说 OK 啦。那当然，申请事件人铁定他想的不是这个结果啦。好，他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我就是要找原法院？ 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那老关解释做出这样的结论，那当然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原因咯。所以有关解释理由书呢，你们还可以自己看一下。那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说，很多同学说，那到底什么叫做同样是羁押哦，为什么有的叫做法院的裁定，为什么有的叫法官处分，为什么分？好，所以我们说羁押不是有分侦查中羁押跟审判中羁押吗？这好像在去年不知道哪个类科有考过，有点忘记，反正就是有考到这个概念。羁押有分侦查中羁押跟审判中羁押，然后侦查中羁押是由谁来做决定？由侦查中值班的法官来做决定。这个法官代表的就是背后的法院。审判中呢，有分独任案件跟合议案件，对不对？除非检视或检议可以独任，否则其他一般的案件都应该要合议庭来加以审理。独任法官，一个法官他代表的是背后的法院，他一个人就是代表一个法院，因为这个案子是独任，所以我们让他一个人来做，可是他代表的是背后法院。合议案件，我们在审理有可能分准备程序跟审判起日程序，对不对？准备程序跟审理程序，准备程序既然只是做准备，我需要三个法官一起来准备吗？不用，他一个来做准备，所以有可能一个法官做准备就好了，对不对？审理程序，因为大家三个法官必须要都要践行直接审理原则，大家必须要全程连续在场开庭，不得间断，所以这边一定是三个法官或是五个法官来合议审理。好，那如果他是合议案件，可见一个法官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背后的法院，他代表是他个人，所以在这边这种情况就会变成是说，他代表是个别法官的处分，而不是法院的裁定。如果是合议案件，三个法官合议庭一起来做决定，那代表还是法院的决定。好，所以结论会变成这样，如果说你代表的是法院的决定做的羁押，人民的救济会依照法院的裁定不服提抗告跟那个提抗告，要向上级提。如果你代表是个别法官的处分，那是你个人意见，这种情况只能够依照刑事诉讼法416条规定提准抗告。那提准抗告，你不能去找上级，你要向原法院申请撤销变更，那就是道歉了，不让你去找高院了。好，那你说，那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刑事诉讼条文又没教，哦，麻烦，就是条文什么都不教，好，都是实务姐姐在教。所以你们翻开第二页，好，补充资料 B5 的第二页。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 B5 的第二页。他们说有分上面一段跟下面一段嘛，我们来看下面那一段。他说哦，至于刑诉法403条、404条、416条、418条，使羁押被告决定可以裁定或处分方式做成，形成羁押被告向上级法院抗告或向原法院申请差别更的差别待遇，有没有违反第7条评审权？好，他说这个问题在处理他啦，虽然说结论都没有违法啦。好，他说按合议整个案件。好，所以为什么会得出我们黑板上这个图形，也不是我们自己去掰的哦。如果是我们自己掰的，那谁理我们？这就是我们依照大法官解释句话出来的。他说，若是合议审判案件，就这样，合议审判案件，好，由审判长、受理法官、受理法官一人促成羁押决定所谓的处分，就是这种情况。在准备程序由一个法官做出来的，代表是他个别的处分。其余就是除了这种情形以外就叫其余。他说其余侦查中审羁押案件有人法官一人或三人，所以你侦查中法官是一个还三个无所谓啦，一个法官轮班来做，三个法官轮班来做都一样。好，然后呢，以及审判中独任法官一个人，独任审判一个人，独任法官一个人，合议审判三个人，合议审判在审理的时候三个法官，其他的都叫做法院的裁定。所以 所以大法官解释的理由书就告诉我们说，画出来就会变成是这样的图形。除了是合议案件有准备程序一个法官来做的叫做他一个人的处分，其他的通通都叫做法院裁定。如果是法院裁定就走抗告，抗告向上级，如果说是个别法官处分就走这种级，那就走总抗告，总抗告就向原法院申请撤销并更，就这样。那这个结论是大法官解释告诉我们结论，所以其实法条文也没有特别讲，好，所以你们自己要特别注意哦，好，遇到这个问题你自己要看大法官的那个大法官的意见书，然后后面我一样也有附老师的协同意见啦，吼，那这个就要请你们协同意见或是不同意见，吼，那这个就要请你们自己再看。好，这个地方的重点其实就是这样而已啦。好，所以第五个讲义你们也不用再带来了，你看今天很棒，你看今天这样发，然后以后也不用再带来，你看这样子都不重。其实我原本有点吓到，因为我上礼拜就要看到这个补充讲义，然后他们说啊忘了发，我想说这个礼拜一定会讲到，如果再不发的话那就毁了，哦，还好他们有发，那这样的话对你来讲也好了，哦，今天发今天带回去，下次等着带来。好，那我们再回来看课本。好，我们来看49页这边羁押与徒刑的竞合。好，这边有个提案，他说，哦，甲因为杀人案件审理中，经法院认为所犯杀人罪嫌重大，死刑无期徒刑罪等应当履行之罪，所以予羁押小刑进行决定审判。依照刑事诉讼法101条第项第三款规定，好，在88年1月30号执行羁押，就是我把这个徒刑的时间点画在上面。好，1月30号执行羁押，然后裁定在88年4月30号要延押2个月。为什么延押在4月30号？因为过3个月了嘛，对不对？好，要延押2个月，然后呢，后来被告甲因为有另外一个伪造文书案件要执行有期徒刑3个月，所以在5月30号的时候就被抓去界定执行，因为羁押跟徒刑的竞合，那徒刑是确定案件，当然要先执行啊。好，法院认为他在先执行，就发告说，既然都在执行了，所以就没有羁押必要，所以就先撤销羁押。不过这个地方写撤销羁押，你们可能就把它圈起来，因为这个概念叫撤销羁押嘛，哦，就有点怪哈，就是它不是我们讲撤销羁押的类型啊，所以是那个提案写错了。然后他说，甲在另外执行期满，好，在8月30号，依照刑事诉讼101条第一项第三款规定，在签发押票重新执行羁押。那这个甲这一次的羁押期间是3个月到11月29号届满，还是我们再加1个月9月29号届满？到底要采哪一说？我们的结论呢是采甲说。甲说的结论是到9月29号届满，但是你一定会问说，到底这个是在讲什么？哈，听不太懂。好，所以你现在要从那个我课本49页的这个路线图来看。羁押吗？对不对？所以呢，3个月到期到4月30号以前，我们要决定要延长羁押。那是每次延长羁押都是2个月，我刚讲了啦，每次延押一个，就是他每一次的延押的一个基数都是2个月嘛，对不对？所以啊，他从4月30号到5月29号中间，他已经使用了1个月的延押了，对不对？现在呢，中间5月30到8月29，因为有个伪造文书确定案件，他被抓去执行。那执行以后，就是说，既然这个时间抓去执行，那这个时间他去坐牢叫做伪造文书执行的牢，而不是这个杀人案件的羁押，因为一个时间怎么会坐2个？这个就类似像是我们刚才讲的不停止条件的执行，就有点类似那个概念。好，所以现在他这个伪造文书才3个月执行完以后，8月30号我们要沿着刚刚的那个杀人的羁押，马上就要继续啦。好，请问你那个，出来以后，你是把 眼压不是每周两个月，他已经用了一个月，你是在把那个一个月补足，变成假说的到9月29号见嘛？还是说8月30号重新算，他就不是原来的那个1月30到4月30号原来的延长期呀，他是重新算，所以重新算是再加3个月，就是一个新的积压，原来积压多3个月，延长积压才是2个月嘛，对不对？所以你若重新算，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新的的原来的积压，它就不是延长积压。所以你若算3个月的话，就8月30算到11月29号届满，这是乙说。结论才假说，其实结论要才假说，其实这道理很简单啊。那、啊、你如果要采乙说，那人家4月30到5月29号，那人家不是白坐牢了吗？对不对？就人家都坐了啊，你还不给他算数？所以哦，实物检查这个概念就是有点把它当作是那种再执行加的概念。我不是说前面跟后面然后要合并计算吗？它就等于是把它1+1=2，你知道吗？就1+1啊，等这个延压的2个月啊。假说的意思是这样哦。所以如果遇到像这样子的提案问题，你不觉得这种提案问题也很像考题？所以你遇到这种题目哈，你不要闷着一直看文字哦，因为你看文字很没有感觉，所以你一定要去把它画成一个图形，然后画成图形，你才会看得出来那个图形的差别在这里。好，它结论才假说，所以我们就来看假说哈、哦，是9页到2行的假说。他说依照刑法108条规定说，案件范围延长加次数更新计算，那有关延长加时间次数的更新计算已经严格限制是在案件发回的情况。好，更何况刑法117条第3规定说，在行加时间应该跟停止加前经过的期间合并计算。那因为甲之前在4月30号到5月29号已经有延长过1个月了，所以本身的在行之加就不是第一次了，它是接续的之前的1个月。好，所以我们就把它接在一起合并计算，所以再过1个月届满，所以它的文字论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内容。好，然后林雪老师他去处理这个实务见解的问题呢，他有几个评论。他第一个评论是说，实务见解混淆撤销加跟中断积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刚不是有请各位同学把49页提案那个撤销积压那个先注记一下，就是因为这个概念根本就不是撤销积压。那老师一直说这个案例的概念叫做中断积压，不叫撤销积压。就因为要先去做执行，所以我们先中断，好，就是就附条件的停止就先中断。好，然后呢，第50页最下面这边，好、哦，学说哈、哦、认为加跟徒刑的竞合应该要先执行徒刑，而不是羁押。这理由很简单，因为诉讼叙述原则。啊，人家都确定了，你要赶快迅速执行啊！好、哦，诉讼叙述原则指的是什么？你除了审理要迅速，执行也要迅速啊！这边又有行刑权时效的问题啊，然后什么都还要快。好，所以像林老师就在文章有特别讲到说，所以在51页这边小结哈，假官要将羁押送被告送监执行另案徒刑，要先申请法院核准。那由于羁押的原因存在，所以法院这时候不应进行撤销羁押，而应该执行徒刑目的的中断羁押。好，所以如果他是中断羁押的话，那你前后又把它加在一起啦，就是老师的意思是这样。然后下面有一篇杨华老师有关20小时的计算，这个比较学理，而且有点类似像宪法的概念，这个老请你们自己看。然后呢，我们现在要讲这个52页的专论2啊，这个有一点点内容。好，我们先看题目好了，好，缓和一下情绪。你说不看题目没有比较开心？不会啦，好，就是你要穿插的看哦，人生才不会觉得枯燥。你一直念书不做题目，其实是很无聊的，你知道吗？一定会无聊，一直念书一定会无聊，所以你要通过做题目来测验看看说自己到底 OK 不 OK。 所以我通常来讲，我不是这个单元讲到一个差不多的阶段，我会讲这个单元相当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马上就要测验这个单元自己的运用程度， 你不能跟我讲说全部念完你才要做题目，因为你全部念完做题目你会发现到这个会有一些障碍，就是你会忘记，所以你要透过做题目来达，就是你要透过做题目来达到复习效果。我们来看律师选择题第52题，题目出的很好啊，又简单又好又新。100年律师的选择题第52题，题目本第八页，好，题目本第八页。他说，犯罪嫌疑人甲在被逮捕、接受警询以后，被移送到地检署接受检察官的复讯。甲向检察官表示要跟律师说话，检察官就说不给说。请问这个不给说下去何的正确？这个哈、哦，正确答案在 B。我们来看哈、哦，他为什么正确？他说，依照刑事诉讼法，检察官可不可以禁止？谁允许？这个禁止，你就算要限制，也是法院的限制书啊。检察官怎么可以禁止？所以，请你们哦，搭配的课本翻到222页，就是我们刚才讲34条。34条第三项，对不对？222页34条第三项，检察官至多就暂缓嘛，对不对？仅得为暂缓，不得禁止，谁说可以禁止？然后他说，如果不服检察官处分，可以提转方告请求原法院撤销变更，因为转方告是向原法院申请撤销变更，所以这概念没错。那你说为什么他可以提转方告？就是我们刚刚课本讲的231页416条。第一项，他不是多了第四款吗？针对34条第三项，检察官的处分，他可以提起准抗告啊。所以他这个题目就是考心法，就这样，就是又简单，然后又新，好、哦，然后。就是考出来你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条文是要这样解读啦，好，顺便你透过这个练习，你可以再把这个概念你再回顾一遍。那、至于 AP 这个 ACD 为什么错？其实说真的，他们不对就不对，因为程序就是这样规定的。好，那当然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被拒逮捕辩护人接见的限制，哈，禁止接见，刑事没有任何追究程序，怎么可能不让被告没有任何追究程序？所以你看一个 A 就知道他不对啊，哈。然后 C 他说，依刑事诉讼法，检察官只可以勾串公判证人禁止被告与辩护人接见，啊，就没有禁止的权利呀、啊？怎么讲？就没禁止的权利，所以也没有这个理由，好不好？好，所以 C 也不对哦。然后 D， 依现行刑事诉讼法，拒逮捕后犯罪嫌疑人跟辩护人接见限制，仅得由法院为之。事故检察官的禁止处分违法，甲得向法院提准抗告，以为救济。那你说对啦对啦，限制应该是只有法院才能够做，可是问题是法院的限制书也并不是在处理拒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跟辩护人的接见啊。今天法院的限制在34条之一，请你看限制书，他管的是限制辩护人与羁押的被告接见或不公之信。所以你可能会说，对啦，限制书是法院为之，这个是没错，可是前面他不是具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那个接见限制，是他跟羁押的被告的接见限制，所以他处理的事情不一样啦。所以选项 D 前面就有错。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应该是说像这种程序哈、哦，错才是很难讲理由，因为条文就不是这样，所以你要去找一个条文万无一失的来当做正确的答案哦。所以你的条文要看，其实34条之一是限制什么？辩护人跟羁押的被告接见通信。34条是限制什么？那个不是限制，它是暂缓什么？暂缓辩护人跟检察官被拘役逮捕的被告犯罪嫌疑人接见的时间地点。也是只有暂缓哦，也不是甚至哦，也是暂缓而已哦。而且他管的被告的程序不太一样哦，所以这个题目可能要看的要比较细啦哦。那这个题目我觉得出的还蛮好的哈、哦，所以选项 B 是完美答案哦，所以你必须要选 B。 因为完美答案才能够选，就是在我们国家考试里面你只能够选最佳答案了。好，那我想我们有关其他的考题还蛮多的，好，那等一下我们可能先从课本52页的这个专论二讲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带其他的考题，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搜索扣押，好，所以我们先中堂休息。如果早上没有来的同学，因为我想应该有些同学早上没有来，早上没有来的同学你们要去跟班长拿补充资料 B5 跟 B6， 因为我们已经上完了，接下来可能他们不再发了，所以你要拿，你今天就要把它去拿。好，那我们先中堂休息。